8:08，12月27日啊，系朝头早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我系萧乐文。政府咧早前就宣布啊，元旦起就进一步扩大呢个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全港10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其中9间会延长开放时间。如果打咗2剂伏必泰疫苗啦，够6个月嘅合资格人士咧，可以接种第3针噶啦，就喺个资格上面系放宽咗嘅咁。市民咧无论即系话咧，之前打2剂伏必泰咧，定系科兴咧，只要隔6个月咧，都可以打第3针疫苗啦。会唔会你自己嚟紧都系谂住打第3针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几时可以预约咧？见到就话市民喺元旦日上8点起就可以系上网预约接种噶啦。咁有啲合资格人士咧都可以攞呢个即日丑系即场接种嘅咁。1872311，等你去讲下你嘅睇法噶咁。嚟家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去讲下成个情况。话电话旁边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 早晨，局长。头先就讲到话扩大呢、這个打第三针嘅资格啦，即系而家无论打咗2针，之前系科兴定系伏必泰啦，只要隔6个月都可以打第3针嘅。不过就见到话得翻10间嘅疫苗接种中心就开到明年3月底，有11间咧就其实今年年底即系嚟紧好快咧就已经系运作完毕噶啦。应唔应付到咁多譬如打第三针嘅人士嘅需求咧？又 好啊，好啊，多谢你啊，我或者讲讲情况啦。 好啊， 首先咧就嗰个疫苗接种计划咧就由即系今年月底开始咧，而家就推行咗10个月啦。现时嚟讲打咗第1针啊嘅市民咧有485万人，就占12岁以上合资格嘅人口咧系72%啊。咁打咗第3针嘅咧就有35万人。咁计算一下咧，就喺今个月尾咧。就打咗2针够6个月嘅咧，就大致上有148万人。咁所以话咧，就系喺即系已经打咗第2针够6个月嘅148万人里边咧，有35万人咧系打咗第3针，咁啊大约系24%到嘅。咁嚟紧嘅时候咧，就系我哋都参考咗即系专家嘅意见啦。咁啊，卫生当局亦都作出咗建议。咁所以咧，我哋喺安排上面咧都會擴大有關嗰個疫苗接種嘅安排。咁首先咧就係第3针嗰度咧，目前嚟講咧就如果係打咗2针嘅科興疫苗夠6个月咧，就已經係可以打第3针啦。咁由1月1日開始咧，就基本上咧就係之前打咗2针伏必泰疫苗嘅夠6个月咧，都可以打第3针。咁簡單嚟講就係話，所有人由1月1日開始如果咧你係之前已經打咗2剂嘅科興或者係伏必泰疫苗咧，咁咧就夠6个月咧，咁都係嘅建議佢哋咧就盡快去打第3针。咁我哋喺嗰個安排上咧都會配合嘅。現時嚟講，首先啦，我哋有21间疫苗接種中心。咁較早前我哋都講咗啦，我哋個安排就會由1月1日開始咧，疫苗接種中心嘅數目咧就會去到10间，其中咧有7间咧係接種伏必泰疫苗。有3间咧系接种科兴疫苗嘅，咁就10间嘅疫苗接种中心咧，我哋会由1月1日开始咧，亦都会将嗰个服务嘅时间咧会延长嘅。简单嚟讲，就翻去最开头嘅时候咧，就1星期7天，每天朝8晚8开放嘅。咁我哋相信咧就有10间嘅疫苗接种中心，每日朝8晚8咁开放咧。亦都係可以照顧到咧，嗰個接種嘅需求嘅。因為咧，除咗呢10间嘅疫苗接種中心之外咧，我哋仲有其他嘅途徑咧嚟去接種疫苗嘅。特別咧，而家我哋喺公立醫院嗰度咧，就設立咗疫苗接種站。咁今個月即係30日啦，或者過幾日開始咧，就醫院咧亦都會增加大埔拿打掃醫院同埋荃灣嘅仁濟醫院。設呢個接種站，咁總共就會有13间嘅公立醫院咧，有呢個疫苗接種站咧，係打伏必泰疫苗嘅。咁嗰度咧變咗都係一個方便可以接種嘅地方。咁除此之外咧，目前我哋嘅私家診所咧，就有1000位嘅醫生咧，其實佢哋都係可以接種科興疫苗啦。除此之外咧，現時嚟講有8间嘅醫療機構，有24个嘅點咧。嘅私家診所係可以咧係接種伏必泰疫苗，咁只要上去我哋專題網站嗰度睇睇啲資料打電話去預約咧就可以㗎啦。咁另外咧，我哋較早前已經有一個流動車咧就出動啦， 就係喺啲屋邨地方啊，咁樣特別方便啲老人家咧落到樓下就可以打針。咁我哋由1月7日，即係下個月嘅7日開始咧，就有第二架。嗱，呢架咧就會一個貨櫃嚟嘅，一個流動嘅即係接種站咧，又會投入服務。咁所以咧就變咗，亦都有多一個流動接種點咧，就係希望去到一啲偏遠啲地方或者屋邨嘅地方咧，特別方便啲個老人家接種疫苗嘅。咁所以途徑嗰度咧就好充足嘅。嚟緊嘅時候希望市民都就注意啦。總之就打咗之前打咗兩針嘅疫苗，夠6个月嘅話咧，就請大家咧都盡快去打第三針啦。除此之外咧，就專家委員會嗰度咧都特別建議埋咧，就係話12岁至17岁嘅青少年咧，較早前就因為即係講啦，譬如伏必泰疫苗咁，係咪打一針就即係暫時足夠？咁而家咧，只要咧佢哋咧係打咗已經係夠3个月，即係或者12个礼拜咧，咁12岁至17岁嘅青少年咧，都係可以去接種第二針嘅伏必泰疫苗嘅。咁就但係咧當然啦，佢哋需要有家長嘅同意書啊，咁注意翻呢方面嘅嘢啦咁樣。 局長起碼頭先講好多途徑啦，不過咧起碼見到話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嗰10间，雖然而家延長咗嗰、那個運作嘅時間啦，但係去到話出年3月底就即係暫時嘅信息都係話去到出年3月底就完。頭先提到好多其他嘅渠道可以做嘅，都可以去打針嘅，但係咪可以完全代替到咧？即係如果喺呢啲中心刪咗之後，尤其是因為有些人未必不是不想打第三針，可能真的要隔6个月才打到，他們未必這段時間在這3个月內就立刻打到第三針的。到時這些中心刪了之後，你怎樣應付這些想打第三針的需求呢？是不是剛才講的其他譬如貨櫃啊、那些流動車啊、私家診所啊、醫院就可以應付得完呢？ 其實 你看到的我們那個疫苗接種中心呢，由開始的時候那個數目遠遠比現在多的。咁我哋其實一路都係睇翻嗰個需求咧，同埋嗰個供應，咁去調節翻咧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嘅數目同埋開放嘅時間。咁所以目前嚟講咧，我哋由一月份開始咧，就有10间嘅疫苗接種中心，就1星期7天，朝8晚8咁樣開放。我哋都會再睇住翻咧嗰個接種嘅情況，就去決定翻，譬如3月之後咧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嘅安排會係點。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就大家唔需要擔心。我覺得最重要都係咧，就即係夠打完第二針，夠6个月嘅話咧，就盡快去接種咧。咁喺嗰個途徑上面，我哋一定會密切注意住嘅。因為目前嚟講，譬如啦，我哋而家現時咁嚇，21间疫苗接種中心。最近其實我哋嗰個7天嘅平均數啊，每日咧係打緊13500针嘅。我哋喺1月份開始10间嘅疫苗接種中心咧，佢可以就可以打嘅數量咧，淨係喺伏必泰嗰度咧都係可以有即係14500针，再加埋其他嘅途徑咧有18000针。咁所以如果係1月1日開始，我哋所有嘅途徑加埋咧，其實每日我哋有能力處理咧，科興同埋伏必泰疫苗加埋咧係35000针。 OK， 咁所以諗下，而家我哋一日就打緊13500针，一月份之後咧，我哋仍然嘅能力係可以打到35000针咧。咁所以大家睇到咧，其實嗰個供應咧係充足嘅，只不過咧嚟打針嘅人咧就遠遠就冇我哋可以處理嘅咁多。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盡快去接種啦，因為而家嗰個變種病毒嘅肆虐啦，疫情嗰個情況咧都係令人擔憂嘅。咁、 okay. 最重要嘅咧都係疫苗保護咧，始終都係最有效嘅方法。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就會話啊，而家好似見到有啲人即係打曬針都一樣會中招啊咁樣，咁所以好似覺得即係打疫苗咁個效用係點咧咁樣。咁大家如果睇翻專家所講啦，同埋睇翻啲數據咧，好清楚嘅有幾點嘅。第一咧就係咧，現時個變種病毒咧個肆虐咧，就個傳播力係好高嘅。咁始終咧就感染咗之後咧，嗰、那個重症同死亡嘅風險咧都係令人擔心嘅。咁所以咧就接種疫苗之後咧，事實上係可以減低個傳播速度。雖然新嘅變種病毒咧 ，Omicron 咧，似乎令到疫苗嘅效力都打咗折扣。咁但係佢始終都可以咧降低嗰個傳播嘅速度，減低社會有大爆發嘅機會。同時間更加重要咧，對個人嚟講咧，就係減低一旦感染之後就嗰個重病同埋死亡嘅風險。呢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疫苗始終都係一個最重要嘅方法。 咁如果打咗兩針之後已經隔咗六個月咧，咁嗰個保護嘅效力咧其實都下降咗，咁所以變咗咧盡快打翻第三針咧，呢、這個事實上確實係有需要。咁希望大家都即係喺方配合啦。咁當然我哋防疫就唔係就係單靠打疫苗啦。咁其他嘅一啲防疫嘅方法，包括我哋譬如嚴守啲外防輸入啊，喺社區裏面一有情況嘅時候，加強個檢測啊、追蹤啊、檢疫啊、隔離啊等等啲措施咧，都係必不可少嘅。 OK， 嗱頭先啊，局長你都提到講打針嗰度咧，提到話有個貨櫃係咪話可以一啲醫療集團去改裝做一個流動注射站？呢、這個詳情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究竟有幾多個呢啲貨櫃啊？啲市民點樣揾到呢啲貨櫃喺邊度咧？係咪主要針對長者嘅咧？咁係點樣㗎？有冇啲詳情啊？呢、這個？ 哦，其實咧佢都係一個流動嘅接種站嚟嘅。較早前我哋都有一個流動嘅接種車咧，就已經投入咗服務啦。咁去到唔同嘅屋邨嗰度咧，就幫啲街坊打針嘅。咁我哋嗰個效果都非常好嘅，因為特別啲老人家佢哋好方便落到樓下，咁就可以打針。咁下個月7號開始咧，就第二步嘅流動接種站咧就會投入服務嘅。咁佢今次咧就用一個貨櫃嘅形式咁樣嚟去做。咁個貨櫃本身咧都可以裏面有三個嘅注射站。咁我哋會安排佢去到一啲都係屋邨嘅地方咧。咁就喺嗰度咧就駐守譬如兩日咁樣，咁變咗啲街坊咪可以落嚟打針咯。咁佢相對於個流動接種車咧就有一個好處嘅，因為佢一個貨櫃咧，我哋去個地方之後咧就會將佢咧就吊落嚟放喺個地上嘅。咁所以咧就佢變咗嚟講咧就唔需要咧就係有呢個高台或者要行一啲梯級上去上面，咁更加方便嗰啲長者咧嚟去接種。咁我哋會繼續去推動呢啲接種站咧，都係提供多一個途徑，等市民咧係可以方便到接種，特別係長者啊，因為現時嚟講咧，60歲以上嘅長者嘅打第一針嘅比率咧係 51%， 即係啱過咗一半嘅啫。70歲以上嘅咧係 36%， 80歲以上咧係 20%， 咁所以你見到啦，仍然都係低嘅。咁我哋好擔心啦，萬一如果個社區有一個大嘅感染爆發咧，就長者係最高風險嘅，會首當其衝咧，係受到嗰個重症或者死亡嘅風險咧係好高。咁、 okay. 所以希望大家都鼓勵身邊嘅長者咧，就快啲去打疫苗。 嗱、長者方面仲有啲咩可以令到佢更吸引，即係出嚟打疫苗咧？同埋頭先貨櫃呢個，我想問多少少，其實係咪而家得一個呢啲貨櫃？同埋係咪只可以打 BioNTech 嘅咧？咁同埋又係咪即係譬如打第三針又得，打第一二針嘅人都可以歡迎去呢一個貨櫃度打針嘅？ 哦，系啊，嚟紧我哋系会有一个货柜吓，即系多一个嘅流动接种站，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会有两个啦。咁我哋会视乎嗰个运作嘅情况同埋需求系点啦，因为都要做一啲改装功夫嘅，都要有啲投资嘅吓。咁第二咧就呢啲货柜呢啲流动接种站咧本身咧系有能力打任何一种疫苗嘅吓，不过咧我哋而家现时咧会安排啲接种站咧系打呢个伏必泰疫苗。咁就因為咧科興疫苗咧，現時嚟講，我哋全港咧都有超過1000個點咧，啲私家醫生診所，咁再加埋有3個嘅疫苗接種中心咧，都係可以接種科興疫苗。咁所以咧就伏必泰疫苗咧嗰、那個即係處理上面咧都係複雜少少。咁所以咧我哋啲接種站本身係會打伏必泰疫苗。除咗呢個之外咧，就公立醫院嗰度咧係方便長者打針嘅，因為好多長者咧。翻公立醫院嗰度覆診咧，跟住就落到去即係打針。咁流動接種站又好，公立醫院嘅接種站都好咧。其實就第一針、第二針、第三針都可以打嘅。咁亦都無需預約，咁都係一個方便嘅途徑嚟嘅。 OK， 頭先話長者方面啊，仲即係點樣令到佢哋打針啊接種率係可以再提升咧？有冇再其他方法有諗過咧？ 我哋一咧就當然就係嗰個信息發布咧，我都好清楚嘅，我相信，因為目前嚟講，如果睇全球嘅數據，睇我哋專家嗰個嘅解説咧，就長者接種疫苗咧係好安全嘅，只要係即係唔係有急症就算長期病患嘅話咧，都係可以接種。打個流感針嘅咧，亦都可以安全接種新冠疫苗。咁只需要咧就係同打流感針隔開14日就得㗎啦。咁所以嗰個安全性、有效性咧就無庸置疑嘅。另一方面咧，就長者打針之後嗰個副作用嘅即係情況同埋嗰個嚴重性咧，都係比較低啲嘅。 咁啊，呢個一點啦。第二咧就係方便嘅途徑啦。咁所以誒喺頭先所講嘅一啲流動接種站，同埋喺公立醫院裏邊誒翻去覆診之後，喺醫院嗰度可以打埋針，同埋啲疫苗接種中心等等呢啲咧都係方便嘅途徑啦。另外咧，我哋都會繼續喺地區嗰度推動嘅。咁啊，特別咧喺地區裏邊好多非政府機構咧，佢哋都辦緊一啲長者服務嘅單位啦。佢哋去即係推動啲長者安排外展嘅醫護團隊去打針。咁呢個咧，我哋都係推動緊、鼓勵緊咧，就佢哋去做嘅。咁一直都會喺地區嗰度繼續會推動啦。咁啊，另外喺安老院舍嗰度咧，我哋都會即係繼續去做。有即係醫生有醫護團隊咧，係上門去打針。咁呢個我相信都係要大家努力去推動㗎啦嚇。因為而家現時我哋就暫時仍然都係本地比較穩定個疫情，但萬一有個爆發咧。長者感染咗之後咧，那個即係嚴重性係好大嘅。 嗯，我想知咧，而家即係多了第三針嘅需求啦，都合資格打嘅人士多咗咧，有冇計過其實而家夠唔夠應付嘅？因為之前見到譬如以伏必泰嚟計咧，就在十一月嗰陣係買多咗100万劑噶嘛，咁就即係話有850万劑伏必泰啦，一共買咗，如果冇計錯嘅話，但以而家話290几万人打咗伏必泰兩劑，咁連埋如果佢哋全部都要打第三針，其實個需求可能已经去到870几万，已经多过850万呢个数咯。其实我哋而家啲针量系够唔够？系咪要嚟紧都要再补给定系点样嘅？ 哦，我哋喺嗰个供应上边咧，就现时嚟讲冇问题嘅，因为我哋现时喺嗰个疫苗嘅供应上边咧，伏必泰嗰度我哋有850万剂就喺香港嘅。咁现时嚟讲，我哋用咗大约系610万剂度啦。咁所以仍然都有200几万針喺度嘅。咁我哋會睇住嗰個即係用嘅情況啦。咁亦都一直同藥廠會保持聯繫，就即係喺個疫苗供應上面呢就有嗰個嘅即係保證啦，會做好嘅呢方面。咁反而呢就係、是、另外一方面就係我哋嗰個接種嘅途徑同埋能處理嘅能力呢都係足夠嘅。因為譬如我哋睇啦，喺目前嚟講譬如截至到六月底打咗兩針嘅有大約148万人，即係兩種疫苗加埋啦。咁嗰啲佢哋到月底，即係呢個月底咪夠六個月囉。咁所以有148万人呢係夠六個月嘅。咁而家就35万人打咗針，咁所以呢就都係大約四分一人到啦。咁所以即係一路呢嗰個所謂需求係會一路咁樣一批一批咁嚟嘅。因为你要够六个月啦，咁我哋咪打第三针咯。咁所以咧，就嗰个疫苗嘅供应，同埋我哋去提供打针嘅途径嘅能力咧，呢个系冇问题嘅。 所以 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要有啲市民要踊跃去打针。咁啊，同埋咧，我哋都注意到啦，就系有一啲佢哋可能咧短期内会离开香港，因为佢要去翻去读书或者等等咧。咁有啲佢哋會比較急切想話即係打埋第三針先走嘅。咁現時嚟講呢，我哋啲中心呢都係比較彈性去處理嘅。咁只要嚟講，如果譬如佢打完兩針之後夠三個月，咁佢哋亦都短期內趕住要飛嘅，咁去到我哋啲中心嗰度呢，我哋都會幫佢打第三針。 係咪要俾啲咩證明？ 開始都係啦，專家都係話呢，就打咗第二針夠六個月呢就可以打第三針。咁但係如果因為有特別嘅需要，咁其實如果滿咗三個月之後，佢哋都係可以打個第三針嘅。 係咪要俾啲咩證明嘅？即係譬如機票等等嘅。 係啊係啊，咁你即係話聲俾我哋聽，即係你係趕住㗎啦，即係我要飛我想打埋第三針先走咁樣，咁帶埋機票去啊咁樣，咁呢個就我哋會即係安排處理㗎啦。另外有一點咧，就係喺個青少年12岁至17岁打針嗰度咧。就係專家都建議啦，就係打嗰個注射嘅位置咧，就會喺呢個嘅大髀啊，即係準確啲嚟講叫做大腿前外側中段部分嚇。咁我哋嘅疫苗中心咧，其實都已經做好相關準備㗎啦。咁所以如果係12岁至17岁嘅青少年，佢哋嚟打呢個嘅伏必泰咧，我哋都會安排佢哋咧係打呢個大髀嘅。咁就即係當然啦，如果佢哋話唔係，我都係想打返手臂咁我哋先至會安排，但我哋已經做好曬準備呢， 就按專家的建議就是在大髀那裡注射的。 嗯，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因為之前政府都宣布說明年二月起政府大樓辦公室處所推行這個疫苗氣泡的措施，所有的僱員因為工作要進入政府大樓等等都是要出示一個接種證明或者有醫生證明他是不宜接種的。這個因為看回譬如現在政府僱員的接種率打第一劑都去到 96%， 再用這個措施的用意是想谷多幾多人打針呢，即都去到 96% 都好準了，其實都係咪 咧？嗱，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咧，其實嗰個疫苗嘅通行證咧，就係呢一個做法咧，其實喺我哋整體上增加保護屏障方面咧，其實都係一個需要嘅措施嚟嘅。咁所以我哋喺政府嘅部門處所裏邊咧，所有政府部僱員由二月中開始咧，就即係需要係有呢個疫苗接種嘅證明，咁嚟去進入嗰個處所，有呢個要求。現時我哋係96% 嘅人打咗第一針。咁大致上嚟講，有1% 嘅人咧，係可能因為醫學嘅原因係不適宜打針。咁、 okay. 所以其實有3% 嘅人咧，佢本身其實係可以打針，但係選擇咗唔打針。 嗯， 咁我哋覺得咧，就喺整體社會上嚟講咧，係需要有呢一個嘅即係保障，就係、是、一個疫苗通行證嘅方式。咁、其實我諗你環顧四周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抗疫嘅必由之路。 好 ，OK， 好啊，唔該曬局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于天气寒冷，市民特别系长者同长期病患者，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健康。发言人提醒市民，寒冷天气容易引起或加剧疾病。長者、心臟或呼吸系統疾病患者和其他長期病患者應該特別小心。另外，勞工處提醒僱主，寒冷天氣警告生效，僱主應該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例如是提醒需要在戶外或偏遠地方工作的僱員穿著合適的御寒衣物，以及盡量安排僱員交替在戶外及戶內或有遮蔽的地方工作。僱員要留意天氣報告，穿着合适的御寒衣物和留意身体状况。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一年两日会议，会议提到明年将会召开党的20大，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基本盘，对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和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有特殊重要意义，强调要全力找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确保明年粮食产量穩定在1.3万亿斤以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前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專題研究三農工作。習近平強調，保障好初級產品供給是重大戰略問題，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飯碗主要裝中國糧。他又說，農田就是農田，而且必須是良田，要真正落實蔡南子市長負責制，確保豬肉蔬菜等农副产品供给安全。南非荣休大主教反种族隔离标志性人物陶陶去世，终年90岁，多国领袖致哀。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形容陶陶离世是国家痛别一代结出南非人的另一章，这一代人留低获解放的南非。美国总统拜登说感到非常伤心，赞扬陶陶争取更美好、更自由、更平等的世界。前總統奧巴馬形容陶陶是他的老師、朋友和道德指南針。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陶陶是反種族隔離和建立新南非的重要人物。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說，回想起和陶陶的會面以及對方的熱情和幽默。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形容陶陶在種族隔離的最黑暗日子，是社會正義、自由和非暴力抵抗的明亮燈塔。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之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出下个月12日召开俄罗斯和北约理事会会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证实，莫斯科已经收到北约的提议，并是正在考虑。俄罗斯因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军队，让西方国家感到不安。俄方日前向美国和北约提出安全保障清单， 包括要求北约放弃向东扩展，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有否决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接受电视台的访问时说，华府一直同莫斯科就有关问题直接对话，并重申美国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承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9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日元114.3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1，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32，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56美元，卖出1,808.07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陈独秀雨夜救儿，而被警棍击中的陈延年亦都在医院中苏醒，于是陈独秀就将彻夜写好的文章读给个仔听，希望他明白自己的爱国之心。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曾遇上几多 方刘德华领衔主演经典广播剧《雪融后的余温》复修版本隆重登场， 你真系可以咁多？ 只要我集中精神，好似有一把声将你心里边嘅说话讲晒俾我听一样。 今个星期一连五晚继续重温《雪融后的余温》，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12月27日，同乐居虐儿案两被告提堂后获准保释，明年2月再讯。 新增9宗输入个案，其中6宗涉变种病毒。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今早各区普遍降至10度或以下。 南非荣休大主教逃逃去世，多国领袖致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有关于疫情嗰方面啦。寻日香港有多9宗嘅新冠病毒嘅确诊啦，全部都系输入个案嚟嘅。咁包括一个咧系国泰航空40几岁嘅一个男货机嘅机师，咁佢嘅特点就系佢系已经打咗3支伏必泰疫苗噶啦。咁嗱对于呢一个个案你又点睇咧？18731咧，对于而家譬如机场一啲嘅输入个案啦，有冇机会对于社区个威胁咧？市民点睇？18723111。另外早前咧，其实都有一日啦，喺星期六咧，就一日之内就话有25宗嘅确诊，系8个月以嚟嘅新高啊嘛，就包括咧10个 Omicron 嘅怀疑个案嘅。点睇对于香港社区疫情？187231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嘅，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早晨，梁子超医生，头先讲嗰个40几岁嗰个货机机师咧，你自己点睇呢个个案咧？对于佢呢个情况就话打咗3针伏必泰噶啦，咁仍然系确诊啦。而家机场呢一类员工咧，对于社区会广泛传播 Omicron 个威胁有几大咧？点睇呢个？ 我谂两样嘢咧，第一样嘢即系话个 Omicron 嗰个喺全球嗰个扩散咧系非常之紧要，就喺美国同英国咧，其实变咗主流病毒噶啦。由於嗰度個風險入面係高過香港你成萬倍以上咧，喺咁嘅情形咧，你就算打咗疫苗嚟講咧，都係話始終嗰個一定有風險，尤其是嗰個 Omicron 咧，就算你打3針都好咧，而家嗰啲被初步數據估計咧，對於即係話一個有病徵嘅感染嗰個保護咧， 可能都是讲紧大约都是话是初时可能是七成到啦，然后跟住之后你可能过咗即是话是九个礼拜之后呢，其实可能都跌到得返四成几五成嘅啫。咁变咗呢，你喺咁嘅情形嚟讲呢，你又唔能够即係话係依赖呢啲嘅三针疫苗呢去即係话真係话我哋绝对防止呢啲咁嘅个案输入㗎啦。我哋一定係要从即係话每一个层面度都希望做呢，希望能够守得稳呢、这个呢段时间，又是嚟緊嗰两个月度啦。因为呢个疫情扩散得咁快呢，亦都係會係令佢應該喺好多地方咧下跌嘅嗰、那個，即係好快都會到頂同埋會下跌。我哋最主要都可能係要守穩嚟緊呢兩個月嘅呢個冬季嘅時間，兩三個月嘅時間咧，呢、這個一定係要小心做嘅。 嗯，即係你有信心兩個月就可以緩和到，就過到呢兩個月，對於社區香港嘅威脅就少。 嗰、那個南非嗰個情況咧，佢嚟得好急，但係都係已經到咗頂啦。無論睇佢嗰個實際上個數字咧，同埋嗰個佢哋嗰個檢測個陽性比例咧，都似乎係即係話係一個月左右到佢哋去到頂位。咁而家未回落，但係問題咧，你可能會去到等多，譬如話個人兩個月咧，佢都係會回落。即係其實好多時候就睇翻你當地啦。譬如有啲地方如果控制佢比較越疏鬆咧，佢根本上嗰個嚟得越快，佢亦都走得係越快咧。咁正如你喺印度咁先算，佢就算嗰個 Delta Wave 咧，佢嗰陣時入邊都係大約係持續咗，譬如話三個月之後咧已經開始緩和。咁而呢個 Omicron 咧，佢有機會嚟緊嗰兩三個月入邊咧，喺呢啲高病化地方咧，應該係會緩和嘅。咁嗰陣時，我哋嘅輸入壓力可能係會減低啲啦。咁啊變咗係反為我哋要喺而家呢段時間咧，係採取所有嗰啲限制啊，所有嘅措施咧，其實係應該喺呢段時間要盡快同埋果斷啲做咧，係控制我哋嗰個輸入壓力咧，係避免我哋本身嗰個有限嘅檢疫嘅設施同埋檢疫嘅人手咧，同埋啲醫療設施咧受到太大壓力咧，而引致我哋有個社區爆發。因為我哋嗰個社區整體咧，嗰、那個疫苗嘅接種方面咧係唔平均嘅，尤其一啲最高危嘅長者同埋院舍嗰啲接種率低。第二樣嘢就我哋第三針嘅接種，而家講緊都係35万到啦，其實係極少啊。咁就亦都冇一啲好大型嘅以往嘅爆發係補充嗰個對一啲變異病毒嘅一個嘅，即係話嘅群體免疫咧。如果那個病毒走到入嚟我哋譬如香港呢，唔單止佢個傳播可能係極之迅速，仲有一樣嘢呢，佢嗰個入院嗰個比例嚟講呢，可能係未必會好似南非咁樣呢，或者英國嗰啲譬如你減咗五成到八成嘅。咁變咗如果我哋係守唔穩個外防輸入個防線呢，其實對嗰個社區個威脅呢係好大。我哋就唔能夠呢是用以往是針對其他一啲譬如話病毒嗰個經驗咧，尤其是啲未有變種嘅病毒經驗咧，就以為我哋內部嗰啲防控措施咧真係好有效去嚟控制佢，所以變咗嗰、那個呢、這個外防輸入條防線咧，其實係一定係要嚴防死守，因為守唔住呢條線咧，其實對我哋無論經濟民生啊，同埋好多長者啊，同埋啲長期病患者嘅威脅係極大。 嗯，对于机场而家嗰个嘅压力啊，仲有冇啲乜嘢嘅措施再收紧嘅咧？你觉得喺防控方面？ 嗱，机场咧，我谂系一个主要输入来源啦。我哋最有效方法当然系越少人喺啲高风险地方嚟咧，其实嗰个风险就一定系减低嘅。咁而家我哋机场系有两个问题，佢一个系要处理啦。第一个问题咧就系话我哋仍然容许一啲咧高风险嘅地区嘅非香港居民咧嚟香港转机嘅。呢啲咁嘅转机嘅旅客咧系会嚟香港嘅飞机嘅航线咧，同我哋机场咧，同我哋所有飞出嘅航线咧，都系增加嗰个交叉感染嘅风险。究竟呢、這个喺个飞机上边嗰个风险咧？是未真係話導致我哋最近，譬如話喺上海度，我哋有三個飛機上上海嗰度咧，係好快，即係話係喺個檢疫期間度受感啦，之後係發覺係受呢個感染咧，呢、這個可能性都係比較高嘅。而事實上個航空交通係唔安全，你睇翻大量嘅美國嘅機師咧， 美國嘅機師啊，同埋咩同埋機組人員咧，佢哋都係受到感染啊，因為要咧係譬如話係要隔離咧，而令到佢大量航機係要取消咧。其實你都可以知道咧，就喺個飛機度咧，最得閒嘅機組人員嘅感染咧係開始好普遍喺呢啲地方，而嗰啲航機上邊咧。其實入面呢就是話我哋亦都有啲係譬如返嚟嘅飛機呢個感染比例呢好似譬如話你昨日再前一日咁嗰個大嘅感染比例都好高譬如大量嘅旅客呢受到感染呢其實呢樣嘢呢就是話我哋如果唔減低即係話呢啲所有嘅無論佢入唔入境香港都好啦喺啲高風險地方嚟嘅旅客呢我一定要限制佢嗰、那個譬如話係即係嚟香港啦而另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有啲地方嘅爆發極之嚴峻咧，我哋而家淨係話熔斷，即係話去間航空公司啦。就算第日熔斷埋嗰條航線咧，亦都要知道咧，嗰、那個轉機都係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你係淨係熔斷嗰條航線咧，附近有幾個機場咧，咁走去隔離個機場度轉機翻嚟香港，佢飛多兩程飛機嘅風險啊仲高啲，即係嚟到香港仍然都減低唔到個輸入壓力。咁變咗呢樣嘢，我諗係要睇嘅，因為佢每一個嚟到嘅個案嚟講咧，其實都會為我哋機場啊、為我哋嘅檢疫酒店啊同埋醫療設施咧增加個附加風險。呢樣嘢就可能去睇啦。同埋就話，我哋而家啲工作人員咧，其實應該都係要盡量避免咧，係同嗰啲嘅高風險嘅旅客嘅任何嘅接觸咧，盡量係減低啦。呢、這個要成個流程度咧，係盡量減低接觸。雖然你我哋以往係好似好依賴一啲嘅，譬如話你嗰啲環境，你嗰譬如話你空氣個流通啦，加埋嗰、那個即係話你個保護衣啦，但呢啲咁嘅設施咧。其實對一啲高度傳播嘅，尤其是有個空氣傳播風險嘅呢啲咁嘅病毒嚟講咧，其實嗰個保護性亦都唔係全面嘅。你係可能嘅話咧，你係避免咗嗰個直接同埋間接嘅接觸咧，盡量減低咧，呢個範圍係嚟得仲有效。如果有啲真係要經常接觸嘅人入邊咧，我哋又要確保咧。佢就係話咧，唔會話係直接咧，係即係話喺我哋唔知情之下咧，將個病毒帶入社區。由於而家最大問題就係話咧，呢、這個病毒咧，似乎咧後世佢會引致一啲重新感染，或者打疫苗嘅人入邊咧一個突破性嘅感染咧。好多時嘅病徵輕微唔明顯，好多時或者有啲似乎都感冒啊，咁亦都係可以係冇病徵咧。咁變咗個檢測係絕對重要。而嗰個檢測呢亦都間中呢係因為個採樣個局限呢有機會有假陰性嘅。所以而家就算我哋一啲高危又被隔日一檢呢亦都有個可能呢係因為一啲採樣嘅其他問題入面呢你中間漏咗個呢可能實際上令到我哋嗰個診斷嘅滯後呢可以去到四日加埋半日嘅等個結果呢其實四日半呢都有機會個病毒擴散出社區。如果啲真係經常接觸到嗰、那個即係話旅客嘅啲嘅譬如話呢啲嘅高危旅客嗰啲咧，其實最好能夠做到咧，係每日一檢嘅。就算中間有個假陰性嚟講咧，其實你都可能講緊兩日幾嘅啫。個病毒係冇機會，譬如話傳多個兩代咧，我哋仲可以靠個傳統嘅追蹤嘅接觸者嘅接觸者咧，仲可以將佢鎖定嘅。 OK， 咁呢樣嘢其實可能政府都係話要去睇咧，同埋而家個節日咧。我哋個社區入面呢嗰、那個本身嘅人群嗰個嘅聚集呢其實係極之緊要譬如你睇商場好啊食肆都好呢一個好嚴重嘅抗疫疲勞之下呢其實入面嗰、那個我哋嗰個社交入面嗰個嘅譬如話個聚集呢其實相當緊要如果你係俾個病毒滲入我哋而家嗰個即係話呢咁多嘅節日活動度呢嗰、那個個傳播嗰、那個超級傳播風險亦都係好高所以亦都係要咧，真係要強烈建議所有從事一啲嘅高風險嘅第一線工作，接觸到高危旅客嘅一啲嘅所有人員咧，其實應該喺呢個假日度咧，譬如話係避免一切嗰啲嘅高危嘅聚集呢種活動啦。咁而所屬嘅公司入邊亦都唔好舉辦一啲嘅，譬如話員工嗰啲嘅喺呢節日啲咁嘅一啲慶典，因為佢哋咧。如果喺呢啲活動度係自己接觸只要一個人有事咧，其實好容易喺嗰度咧係交叉感染啦，係傳播出去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對於個疫情你又點睇咧？個 Omicron 嘅威脅你又點睇？喺機組人員方面，頭先梁子超都話覺得要再收緊，譬如去到一日一檢等等嘅，你又點睇？1872311，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买， 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九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 一八七二三一一，千禧年代。 想跟大家讲讲另一个题目，早前香港保护儿童会就是被揭发他们辖下为三岁以下婴幼儿提供这个24小时住宿照顾服务的同乐居，他们这个的中心就是被爆出有这个虐儿案，其中就说有三名的女职员是被捕，其中两个就是被控就说 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是袭击罪的。咁啊，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都話咧，係已經督促咧社署咧係徹查事件，包括檢視咧機構對於服務日常監察啦，同埋員工督導啦，係咪有啲乜嘢嘅缺失？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其實而家喺呢一類中心啦或者機構啦，佢哋成個監察制度上面有冇啲乜嘢再改善咧？今次事件有冇反映到一啲制度上面嘅漏洞咧？咁電話旁邊有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黃翠玲，早晨。 早晨啊。 早晨，黄翠玲，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呢一个被揭发呢个嘅虐儿事件，就涉及一个即系保护儿童嘅机构嘅职员啦。首先个事件点睇，同埋系点样喺监察呢一类中心嘅服务上面再做得好啲咧？呢个又 系今次事件咧就令人系觉得痛心啦，系感到遗憾啦，更加系会担心到咧。咁細個年輕，即係年幼嘅兒童咧，係佢未必識得去表達有咩事情發生喺佢嘅身上啦。咁今次咧就都多謝咧熱心嘅市民啦，係舉報啦。啊，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個案咧係繼續隱藏咗嘅話咧，對兒童嗰個嘅傷害會更大啦。咁我哋防止虐待兒童會啦，咁喺事件當中咧覺得。在这个法例预防的机制方面是还有地方是可以加强的。首先我想提到讲到的就是没有保护罪了。法改会在今年的九月就没有保护罪是公布了最终的报告书。我们希望政府是接纳法改会这个的建议去制定这个的新罪行。因为它的范围涵盖的是有家居和是院舍的。咁如果同住嘅家庭成员啊、照顾者啊，喺儿童面对受伤害嘅风险嘅时候，咁如果系冇作出措施去保护，咁就针对个保护不力咧，袖手旁观咧，咁有机会系要负上刑责。咁呢个咧喺啲儿童，尤其是年幼嘅儿童，佢哋冇办法为自己去发声、去表达啊。个发生喺佢身上嘅事情，同埋佢哋冇能力去保护自己嘅情况底下咧，呢一个罪行嘅立法可以咧为儿童提高更高程度嘅一啲保护啦。咁我哋唔系希望话下下要援引到呢啲法例，但系希望有呢啲嘅法例有个约束力咧，系有足够嘅阻吓力去防止潜在嘅事件去发生。第二方面咧，我哋想讲到咧系一啲嘅预防嘅机制方面，咁。保护儿童政策啦，又或者系叫做守护儿童政策，呢个系一个预防嘅作用嘅吓。咁系建议啦，政府喺社区咧都可以加强个推广啊。咁系呼吁啦，从事同儿童相关工作嘅团体同埋机构，系制定佢哋内部嘅保护儿童政策，系定明咧员工啦、照顾者啦同埋义工。同呢個兒童去接觸啊，提供服務嘅時候嘅原則、行為嘅一啲守則同界線，乜嘢係可以做得嘅，嗰個作為，咩作為係唔可以嘅，同埋咧嗰個處理投訴啊，或者係去處理懷疑虐兒事件嘅一啲嘅制度嘅流程。咁當然政策制定咗啦，有呢個內部政策咧，都機構亦都需要咧係為員工啊、照顧者、義工去提供相關嘅培訓啊，咁樣嘅。咁另外咧，係講翻幼兒中心嘅服務啦。咁幼兒服務嘅條例咧，係規定咧，幼兒中心嘅員工啦，係唔能夠對兒童係進行體罰噶，唔容許嘅。嗱，咁都希望能夠嚴格咁去執行啦。咁知道咧，社署啊，係有指引同埋監管嘅制度。 嘅。咁但系都希望啦，处方啊，有关方面啦，去检视现时咧运作嗰个情况啊，吓嗰啲制度嘅執行嘅情况，人手嘅比例啦，同埋咧系加强嗰个监管啦。咁系制定一套质素嘅指标。去作為監察同埋評估嘅用途咁樣。 啊，黃翠玲，我想問咧，其實可唔可以具體講下你頭先提咗幾樣嘢？護藥保護罪係另一件事啦，但你又想講話，譬如守則啊，有啲守則啦，內部守則喺個機構度啦，點樣執行啦，社署嘅監管啦，其實呢啲制度喺度嘅啦，已經，但係點樣落實去做係個監管係做得好咧？或者而家社署喺個監管上面，你有冇睇到今次嘅事件出現係咪有啲咩問題咧？譬如涉及到今次。即係個個案咧，而家懷疑係個職員係有一啲虐待行為咧，而家懷疑係咁樣啦。呢、這個其實係咪都係中心自己監管自己嘅咧？社署有啲乜嘢可以去做得具體啲，可以即係令到呢啲事唔好再發生咧？又 兩個層次嘅監管嘅，咁社署佢有指引俾。幼儿服务幼儿照顾服务嘅机构啦，有指引有监管嘅制度嘅。咁喺執行方面咧，需要检视喺嗰个嘅运作同埋執行幼儿中心嘅运作嘅状况，同埋佢執行嗰个监管嗰个嘅状况啦。有冇任何一啲不足嘅地方系要检讨，同埋系要去加强嗰个监察？有冇一套嘅质素嘅指标咧？譬如要做到有啲。边啲一啲嘅好似啲清单咁，要做到点样嘅质素咧，先至符合嗰个嘅准则咧？咁样吓，咁嗰个监察同埋定期嘅评估啊，咁定期嘅巡查吓，无论系通知嘅或者系突击嘅，定期嘅巡查都要加强啦，咁样嘅吓，咁呢度系有嘅，但系都要检视嗰个运作同埋执行嘅状况有冇系需要去加强同埋改善嘅地方啦。嗰套嘅准则咧系咪系符合到咧？即系中心嘅服务系符合到咧咁样啦。 我唔系好明点样质素嘅指标可以防止到一啲可能有啲虐待儿童嘅情况，同埋你觉得而家巡查方面其实系够唔够 嗱，呢個咧就要睇翻啦，即係社署本身嗰個嘅巡查或者監管嗰個制度嚇。咁、從媒體嘅報道話，知道係有定期嘅突擊啊嘅巡查啊，同埋有定期嘅巡查。咁呢個嘅次數係點咧？係隔幾耐會做一次咧？咁樣嚇。咁嗰個頭先講嘅質素指標就等於咧。譬如我哋一啲嘅家訪嘅服務，我哋都有一啲嘅質素嘅指標，譬如有一個嘅清單，去到家訪嘅時候會留意家居嘅安全個狀況或者係有冇安裝呢個窗花啦，或者有冇一啲嘅危險嘅一啲嘅藥物。咁係擺放咗可以兒童去觸及嘅地方啦，咁另外呢就係有冇一啲嘅熱嘅水啦，咁就擺喺有台布嘅台面度，容易呢係俾兒童一拉咁就會啲滾水跌咗落嚟即係地下會濾親呢，咁即係呢啲都係一個嘅質素嘅指標，一啲嘅清單咁樣嘅。咁我哋都建議可能係有嘅，但係我哋都唔知啦，唔知道係咪有一套咁樣嘅質素指標，但係如果係有好嘅，咁當然係落實去執行啦。如果係未有嘅，可以制定一套咁樣質素嘅指標，作為去監察評估之用啦。譬如咧，幼兒照顧員其實個人手比例去睇下啦，係咪一個嘅合理嗰個嘅比例啦咁樣，因為咧。幼兒照顧員同兒童咧個互動，如果係良好嘅，有足夠嘅活動，俾到嗰個嘅情緒嘅回應兒童咧，咁對兒童嘅身心嘅健康係有幫助。咁呢啲都係一個指標嚟㗎，嚇、 okay. 咁當然唔能夠用體罰。施加在兒童身上，這個是一個的幼兒服務條例已經是規定了，那是不是切實去執行呢？那在這方面我們也都更加希望呢，是那個的立法禁止體罰能夠是全面這樣去在未來日子裡面能夠成就到。 但是有這個法例怎樣落實到在這些職員那裡不要做？還有剛才你說的那些質素指標其實都不是針對今次可能涉及的事件的嘛，即今次就是有一些職員可能是個別有這樣的行為，即個機構怎樣去 落實地嚴格監管到的問題。 這個我剛才說就是社署對機構那個的監察和監管，這套指標是處方可以用來去看看 中心幼兒中心幼稚服務嘅機構係咪符合到嗰個指標啊？咁呢個係一個預防嘅作用，我哋唔係話有事發生就先嚟去補救。呢頭先所講嘅呢個嘅機制都係個預防嘅機制嚇。咁、加強嗰個監察同埋巡查咧，係幾時都係需要噶嘛？係、嘛？咁呢個指標亦都係做呢個預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另外啦，機構對員工啦嗰度都係要加強嗰個培訓啦。让他们知道刚才我讲的内部的保护和政策都是了、都是这方面他有培训有个政策是知道员工要知道他跟儿童接触的时候的原则和界线知道有什么是要遵守、如果不遵守是违反了这个的内部的政策呢是会有处分的。 OK。OK， 黄翠玲最后一分钟我想问一下今次涉及一些的儿童可能被即是虐儿啊他们是不是应该即时离开个幼儿中心呢交给其他机构去处理呢这个有没有一般的做法是怎么做的没有 这个应该是留待返社署呢他们现在应该是彻查个事件啦咁要经过调查咁再睇下一啲后续嘅措施要点样做先至能够保障到呢院舍里面儿童嗰个嘅安全咁后续係要点样去安置啦点样去安排呀咁都要家长都要係清楚俾家长知道有个交代呀咁样嘅。 Okay， 好啊。唔該曬黃翠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翠玲咧就係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嚟嘅。對於今次有一啲嘅個案，有啲機構啦涉及到懷疑虐兒嘅情況啦，你又點睇？18723111，18723111。另外頭先講到關於疫情嘅情況，機場會唔會對於社區都係一個嘅威脅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 基基斯佢已經接種咗三劑復必泰疫苗。两次检测都是呈阴性之后，在上个星期三到美国，未有进入当地社区。上个星期六，他由美国返港之后，在机场检测呈阳性。本港寻日再将三个地区列入高风险名单。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本港已经采取最高规格措施阻止病毒流入社区，不过有医生认为机场员工的染疫风险极高，或者需要考虑收紧至到每日一检和实施地区性的熔断机制，禁止他们在航班抵港。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剩翻个零月就是农历新年，就中港两地恢复通关仍未定确实日期，有港人就提早北上，希望在内地完成21日隔离检疫之后，同亲友团圆。近期每日有近千名港人出境嘅深圳湾口岸，寻日更加一度大排长龙，轮候过境至少需要3至4个钟头。据了解，未来两星期是出境高峰。排長龍的情況仍然會持續，主因是內地口岸邊檢人手不足，加上內地嚴謹檢查入境港人的核酸檢測結果，導致過關時間大幅延長。《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在上個星期展開財政預算案的諮詢工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說，整份預算案的起始點是怎樣善用公共資源，关键是怎样理顺不同需要的先后缓急。他将会邀请新一届立法会议员见面交流意见。多名来自不同政党的新一届立法会议员说，预算案应该继续以振兴经济为方向，当中希望可以考虑继续推出新一轮的消费券。亦都有议员反映，地区市民强烈希望继续延长交通津贴临时放宽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保护儿童协会同乐居上星期爆出虐儿丑闻，警方拘捕三名女职员，当中两个人涉嫌在今个月17号袭击两名年仅3岁男童，各被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袭击罪，昨日被押解到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裁判官钟明新批准案件押后到明年2月21号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再提堂，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期间，两名被告各准予10000元担保，以及遵守一系列的保释条件。两名被告一度在犯人栏内低头流泪。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昨日本港的气温急跌，

根據條例啦，所有嘅幼兒中心必須係註冊嘅。就話如果社署署長認為個別嘅幼兒工作員唔再適合擔任照顧幼兒嘅工作，可以將有關人士喺註冊中除名。亦都提到同樂居係社署嘅津助服務單位，咁佢嘅服務表現係需要按服務表現監察制度定期係提交報告啦。亦都話社署得悉事件之後已經派員到中心進行突擊檢查，確保中心有足夠嘅照顧人手同埋係運作符合註冊要求，並且要求涉事機構提交詳細報告同埋跟進計劃嘅。另外香港保護兒童會都有個聲明，就話對於虐兒事件零容忍，又話對於任何職員涉及對兒童作出傷害或者不當行為採取零容忍嘅態度，會作出嚴正處理，採取相應嘅紀律行動，並且主動向社署舉報，以及係交由執法部門跟進嘅。咁對於今次這個機構核下嘅呢個叫做同樂居，其實係提供一啲嘅住宿服務啦，俾一啲小朋友，咁佢哋可能因為唔同嘅家庭背景而係要住喺度嘅咁樣。你係點睇1872311、1872311就話有啲懷疑係虐兒嘅事件係出現嘅。電話旁邊有梁太，早晨。 早晨啊，蕭生。 係你好。 你好。 請講。 有一個建議就係即係政府同埋有關嘅社福機構可以考慮就係招募一啲義工去呢啲院舍嗰度工作嚇。點解咧？因為即係呢個當然係法例許可之下啦。點解咧？因為呢啲義工咧，佢哋一定係有愛心嘅，同埋咧佢哋可能係有照顧小朋友嘅經驗啦。咁佢哋樂意咧就去呢啲院舍嗰度去照顧幼童咧，係一來係幫到呢個院舍嘅一啲工作啦。咁二來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監察嘅作用啊。咁如果佢哋喺度喺個院舍嗰度工作咧，咁我相信咧係俾到即係受薪嘅員工咧一個好好嘅示範作用，因為佢哋係好有愛心啦，咁佢做各方面嘅工作咧係都對嗰啲小朋友有利嘅嚇。咁就另外咧就嗰啲院舍嘅員工咧係見到佢哋咁樣咧，咁我諗佢哋都唔敢咁放肆咧去對啲小朋友唔好啊，或者甚至係咧傷害啊啲兒童嘅 嚇。 咁呢個咧係即係俾社署啊久不久派一啲員工去監察，或者係其他嗰個院舍嘅其他員工去看管，或者佢哋唔敢即係或者唔係好方便咧去告發嚇佢啲同事嘅犯錯啦咁樣。 O、okay, K， 都係覺得喺人手同埋監察上面，如果多啲義工咧會好一啲嘅。呢、這個就係梁太嘅睇法。仲有麥女士，早晨。 早晨啦，蕭生。 係，請講。 我咧有佢啲人成日講咧，講唔到個重點啊。最大的重點就是那個院長啊，即係佢一個院梗有一個最高負責人啊嘛，即係學校有校長啊嘛，佢呢個最高嘅院長咧，要負最大嘅責任，因為佢成日喺個院裏邊啊嘛，佢負責監察佢嘅員工一切業務噶嘛。咁我思源呢個人咧就冇做嘢嘅，白鬥人工，唔知道有冇翻工添？點解搞到個院嗰度搞到咁烏煙瘴氣？嗱，佢而家係俾嗰啲外人喺出面睇到佢個遊樂場嘅啫，佢喺入面就冇人見啦，就算有人見，佢自己啲員工都唔會舉報啦，即係唯唯唯噶啦。佢呢個院長要負最大責任，應該引咎辭職，要追究佢。佢究竟佢成日翻工有冇知道佢入面院裏面咁嗰啲咁細個細路仔又唔識講嘢，零歲至三歲幾？點樣虐待佢？佢都唔識講。就算而家警方想查問呢件案嘅嘢，佢哋都講唔到嘅。佢呢個院長係咪要負最大嘅責任咧 ？OK， 好啊。因為阿麥女士都係講到對於一啲前線員工機構嗰個監察嘅角色啊，呢個麥女士嘅睇法嚟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有後任社福界議員狄志遠，早晨。 早晨， 狄志远，点睇今次保护儿童会院舍呢、這个同乐居即系有职员啦，系涉嫌系呢个虐儿嘅？点睇成个其实喺监察呢一类服务上面嗰个嘅机制啊，有冇啲乜嘢系要改变咧？今次事件你觉得系制度上嘅监察有漏洞啊，定系都系个别事件咧？ 我谂呢件事就 令人震惊嘅，因为一个专业嘅团体，标榜系一个保护儿童，但系做咗呢啲咁不恰当嘅情况咧，我谂即系大家都会震惊。咁当然咧，点样解决件事情有几个层面嘅。第一样嘢，如果日常嘅管理运作，当然系机构嘅负责。咁但系出现呢啲咁嘅事件咧，我相信喺嗰个管理同埋监管咧，即系内部系一定系出现咗问题。是防止不到的情况出现，咁我觉得首先就是机构要即自己检讨返嗰个指引啦，那个培训啦，同埋嗰个嘅監督啊咁样。咁当然社会处一行上嘅工作就係机构做啦，咁社会处都有一个監督同埋監察嘅角色嘅。咁我睇到呢，我自己听埋呢，其实喺日常嘅运作里面都有一啲类似或者小事情发生咗。咁而家政府去進行監督工作，亦都係咪有完善嘅地方呢？因為據我了解呢，政府都係對一啲服務機構可能有至三年到呢，都有啲嘅監管或者啲去睇下佢哋啲服務嘅流程呀，係咪恰當呀，有冇根據嗰啲指引呀，服務標準去做嘢咁樣。咁但係日常嗰個監管呢比較少啲，或者可能喺會議裏面大家討論下。咁呢方面有冇可以進一步嘅做法呢？我就有一個具體建議，就是呢件事件是引起社會關注的。我覺得社會處應該很短時間之內有一個初步報告，因為到今天來講大家都是講緊關注啫。咁負責監察的社會福利處呢，佢應該在即係譬如三至四日之內，佢有一個初步的報告，究竟發生什麼事，當中的不足同埋要改善地方要馬上有點樣去進行。我亦都鼓勵啦，雖然我哋唔係針對啲機構，因為主要係挽回翻社會人士對我哋服務嘅信心。社會處各區嘅專員咧都可以聯絡下而家啲現時嘅不同嘅服務嘅機構，特別係做院舍照顧，都同佢傾下而家個情況啊，有冇困難啊，或者提點下佢哋而家應該留意多啲嘅同事嗰個運作啊，嗰啲操守啊，或者嗰啲做嘢嘅手法，咁都提一提大家咧，咁樣咧對大家社會人士對我哋嘅服務咧係比較有信心。當然另一個層次就係立法啦，因為其實咧法改會都講咗個兒童保護罪都有幾年嘅啦，咁但係都未聽到具體政府係點樣去進行呢個立法，因為呢個法例咧，呢個草擬法呢個法案嘅構想咧係冇乜爭議性喺社會上，再加上唔係今日單一事件啊嘛，你諗下，其實再睇翻歷史咧，都有好幾單好令人心痛嘅虐兒個案出咗嚟。咁如果有個保護兒童罪咧，就算你唔係施予虐兒個做法，但你知道而冇進行一個恰當嘅保護咧，都係犯事嘅。咁樣個對成個社會嘅警惕啊，各方面係有幫助。咁所以相關法例包括保護兒童罪啦，同埋咧要強制檢報一啲虐兒個案，咁我覺得呢啲咧係比較有效喺法例層次、喺社會層次咧保護我哋嘅小朋友。 OK， 嗰個保護罪，沒有保護罪嗰度，我稍後先問。但我先問咗就係而家據你所知咧，其實社署會隔幾耐咧會係即係巡查即係所謂監管啦，係咪就係巡查啦？同埋會幾耐會巡查一次啲院舍？係咪都係所謂有突擊，有啲係定期查嘅咧？嗰、那個效用係做到幾多咧？同埋我又想知啦，如果真係有巡查嘅話，對於防止呢一類嘅虐待嘅事件發生，其實有幾大嘅效用喺度咧？ 當然巡查就梗係好過唔巡查嘅，最低限度都可以提醒翻有關嘅工作嘅程序。咁但係咧，而家個巡查咧，即係一個所謂流程上嘅管理比較多，因為我哋而家有一個服務標準嘅，咁啊，每個機構都有一個好完整嘅服務標準嘅套嘅措施，每個步驟點做啊？譬如話有啲程序點處理啊？譬如照顧老人家、照顧兒童嗰日常起居生活咧，都好多步驟程序。咁啊，有好豐富嘅文件去列明嘅。咁如果社會處又會定期啦，咁係兩年啊、三年到，咁就去同啲機構睇睇啊，嗰啲流程做得好唔好啊，抽查下啲情況啊，甚至做啲觀察，可能有兩三日啊，咁樣係個一個過程。咁呢個流程嘅一種檢討都有需要嘅，因為可以將提醒到啲機構係跟住呢啲守則去做。咁但係突擊檢查就比較少啲啦，據我所知。咁好多時咧，可能係有個案有投訴，咁佢就會做啲功夫。咁呢個機制咧，都係基於社會處信任機構，即係機構咧一個專業團體嚟嘅。咁就冇一種話好抽查、好突然抽查。有嘅，但係我據我認知就唔咁多。 咁未必防到藥疑喎，如果咁講，我聽你咁講。 當然呢個真係主要靠個機構本身嘅運作，因為你譬如一個院舍廿四小時服務，就算巡查，我都係望你兩三日，或者就突然間嚟到，咁都未必睇到即時有咩嘅出現嘅，因為巡查好明顯就大家知道要做足準備功夫交代，或者你巡查坐喺度，咁我梗係啲嘢就會小心啲啦。咁樣唔係一個有效方法，我諗反而即係社會處持續去提醒啲機構。或者喺機構嘅交流當中咧，即係話即係有啲情況咧，等佢留意一下。我諗呢個即係比較即係可以加強呢方面嘅做法咯。你話好百分之一百透過佢巡查，咁即係變咗佢做咗管理功夫。咁呢個係應該係交翻俾機構。咁如果機構做呢個責任嘅時候，機構本身嘅培訓啦、指引啦，同埋監督佢嘅負責任，因為佢哋係全時間係做管理工作咧，咁呢方面嘅責任又比較重啲。咁我好認為呢段時間咁敏感嘅時候咧，社會處即係個巡查力度啊，或者各方面溝通要加強翻少少。 OK， 嗱，頭先你講到話沒有保護罪，其實法改會早前都係定立咗呢個建議嘅，就話最高刑罰可以去到15至20年啦。咁嗱，今次咧涉及事件嘅兩名嘅被告嘅罪名咧，就係話被控啊，就係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襲擊罪，咁就屬於一個侵害人身罪條例入邊第27条。嘅其中一種啦，咁就最高刑罰咧就係監禁10年嘅。點睇其實即係所謂動手施虐嗰、那個最高刑罰咧，仲低過沒有保護罪個建議咧？呢、這、一個其實係咪都要再有所調整？你嚟緊入到去立法會，會唔會都針對呢一方面要有啲工作要做咧？ 我相信社會人士都好期望政府或者立法會喺方面要盡快工作處理呢樣嘢。我幾相信咧，如果政府提出呢個草案嚟咧，立法會應該係比較得到容易，即係容易得到嘅支持。因為咧，點解要加強嘅兒童保護罪咧？因為我哋睇到陸陸續續係有個案發生嘅，早排都有死亡事件。咁呢啲真係聽到嘅人都會好心痛，大家都認為要加強嗰、那個那個監管啊，或者係嗰個罪行上嘅安排咧係理想。嗱，呢樣嘢咧，我覺得兒童保護罪有個好處咧，就係唔單止施虐者咧，你會要小心，因為個罪比以前更重。更重要的提醒嘅社會啊，你唔去進行保護佢，你都會出事。即係唔係話啊，我冇輸又唔關我事啊？譬如屋企人有人好嚴厲打死朋友，我冇打，但係你冇做到一個恰當嘅保護俾佢咧，咁你都係即係叫做係犯咗法嘅。咁所以咧，大家警惕性係高咗。再加上有呢條法例之後咧，政府要做好多公眾教育，即係話保護兒童係人人有責。就唔係話哦，我冇份打就當我冇事。咁呢個咧，嗰、那個成個社會嗰、那個推動個警惕性咧係好大作用。一就係司法重少少，更有效保護兒童，我哋同意嘅。而最緊要咧係引動成個社會咧，任何人都有責任嘅角色咧，係保護我小朋友。咁呢個咧，我都係有好重要一步咯。 但沒有保護罪，而家個建議話15至20年啦，最高刑罰。施虐嗰、那個頭先我提到話最高刑罰係10年，你覺得如果要調整嘅話，施虐嗰個係咪應該高過沒有保護罪嘅最高刑期咧？都 嗱，我諗而家如果有個新嘅法例嚟講咧，可能之間有個平衡嘅。咁即係當然，當政府你係施虐嘅，或者你保護罪，佢可以告一個重啲嘅罪俾佢嘅。即係唔係話啊，你可以揀一個低啲嘅。咁當然咧，有關嘅法例點樣攞到一個平衡，或者一個比較共通嗰個地址，咁我哋喺立法會同你一齊商量下。 Okay. 但係我覺得急不容緩就係馬上將個草案，因為已經傾咗。2019年嗰陣時候已經傾緊呢樣嘢啦，我都係時候成熟，係嚟緊個立法年度裏面攞出嚟傾，亦都我好相信，即係政府唔使擔心。我喺呢個問題上，我估立法會嘅議員咧係有一致嘅諗法，同埋都希望加強即係我哋嘅小朋友。 好，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狄志遠咧就係後任社福界議員嚟嘅，對於虐兒嘅個案，你又點睇？18723一咧，繼續歡迎你打電話嚟嘅。另外想同大家講另一個嘅個案涉及一個醫療嘅事件就係有一位男士咧40几岁嘅，咁佢喺5月嘅時候咧就喺尖沙咀一間醫療中心嗰度求診，咁啊後屘咧就係獲安排咧係做一個嘅內視鏡嘅檢查，咁啊醫生就指咧病人喺個過程之中咧就即係休克啦，咁啊後屘亦都係送院。之后抢救不治嘅，成个情况点解会做一个内视镜检查，去到连去到有一个死亡嘅情况出现咧？咁都请一位嘉宾啦，两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嘅，包括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同埋今次事件嘅家属黎太。早晨两位， 早晨， 早晨，主持 系今次 彭昌定系黎太，可能先同大家讲下今次我先讲嗰个药咧，讲个事件简介，有冇多少少补充？就系、是、即系。阿先生咧，系去呢一个嘅诊所做边一类嘅检查？点解无端端会出现休克？其实医生方面有冇一啲嘅解释噶？阿黎太会唔会可能知道多少少呢？ 系我先生其实佢年头嘅时候咧，佢就系咁有啲胃气嘅问题，咁所以佢就经过保险 agent 嘅介绍啦，咁佢就介绍咗呢个医生，咁佢就去咗做检查。咁医生检查完之后咧，就话你需要做一个肠胃镜检查，再即系深入睇睇系咩问题。咁所以佢之后就约咗系六月十日当日去做嘅。咁佢檢查嘅時候呢就其實係 delay 咗嘅，咁原本係11點後嚟就變咗12點啦。咁當日其實係我先生個哥哥呢就去嗰、那個診所嗰度接佢嘅，咁所以我係翻工嘅。咁我接到電話嘅時候已經係大概1:08個字，咁佢打俾我已經話係送緊入去急症室。咁我一直講，我講到去急症室嘅時候，咁其实即已经是讲不切，因为我去到已经是只是见到他的遗体了。那我在急症室那里坐了一阵之后呢，有那个当日个医生呢就同埋另一个女人啦，那就有来即同我大概讲解一下个事情。他就说他们做那个检查呢很顺利的。那但是就来做好的时候呢，我先生就起速。那他们急救不到，所以就送了入急症室，那跟住就过了身。就是我知道的事发经过就是这样咯。 嗯。点睇诊所方面刚才这个医生或者护士的回应呢？ 他们给我当时其实是很简单的。那后来我问他们即是拿那个医疗报告啦。那我们看完之后发现中间很多问题咯。即是他例如那个维生指数那里，他们是前不对后语啦。有很多位是很古怪啦，时间性又不啱啦，错晒啦。那所以我们觉得他中间应该还有很多东西是隐瞒冇讲清楚咯。 嗯，彭鸿昌咧，仲有一分钟到，但系都想讲下今次你睇到个问题喺边度？ 咁先讲下，即系我哋主要怀疑就系、是、因为用咗一只药物咧，叫做乙丙酚呢只麻醉药嘅。 嗯。 咁呢只药物咧，其实好嗰、那个药效好快，咁就会令病人系昏睡啦，但亦都有一个会引致心脏同埋呼吸骤停嘅一个副作用嘅。咁所以用嘅时候都要好小心。咁一般用法呢，藥廠建議應該係要由麻醉師監察底下呢去使用呢個藥物，而如果係負責做程序嘅醫生呢，唔應該係一個人就咁用呢隻藥物呢去進行嗰個程序。咁所以有可能係因為用呢隻藥物而引致到個病人喺當時有驟停、okay. 但係跟住搶救呢亦都係出現咗問題。 彭鴻昌，因為呢個都可能要解多少少，轉頭九點半返嚟之後再搵你兩位繼續傾好嗎？ 好， 好，唔該曬。轉頭返嚟繼續有彭鴻昌同埋今次嘅事件家屬阿黎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全港十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其中九间延长开放时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中心当日起延长服务时间，一星期开放七日，由朝早八点至晚上八点，相信可以照顾到需求。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个月30日会增加大埔拿打素医院和荃湾仁济医院两个公立医院接种站。下个月7日起，第二个流动接种站将以货柜的形式投入服务，到屋邨和偏远地方协助长者打针。聂德权呼吁合资格人士尽快打第三针。他又表示，本港够日850万剂伏必泰疫苗已经使用大约610万剂，会视乎使用情况，并会同药厂保持联系，强调供应充足。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于天气寒冷，市民特别系长者同长期病患者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健康。发言人提醒市民，寒冷天气容易引起或加剧疾病，

深切治療部的醫生呢去使用這個藥物、作為一個、手術檢查程序拿來即係作為一個鎮靜啊麻醉咁用途嘅，又或者喺深切治療部咧作為即係鎮靜病人用途嘅。咁好明顯啦，即係接管呢一位嘅醫生咧，佢本身只係一個外科醫生啫，就應該唔符合藥廠嗰個用藥嗰個指引啦。咁不過即係據我哋了解咧，而家香港都個別有啲外科醫生都有用呢啲藥物嘅，亦都唔係有任何明確嘅指引咧，譬如包括咗外科學院啊或者麻醉科學院咧。似乎都未有一個好明確指引咧，用呢個藥物嘅時候係咪一定要有麻醉師在場即係去進行啦？咁所以呢個風險咧就似乎都係存在嘅。咁至於就話個病人究竟死者喺接受程序之前知唔知識有呢個麻醉藥咧？似乎咧，如果睇翻啲醫療記錄咧，就佢係冇知道冇知識嘅呢個情況啦，亦都睇到喺嗰個手術嘅記錄上面咧。是没有任何麻醉师的姓名即有在这里。所以据我们估计应该当时只是得那位的外科医生呢是由他自己去施行这个麻醉药。而这个过程呢就可能是会由一个护士呢去记录一些卫生的指数。这个做法究竟是不 是足够呢，似乎从个事件的结果看回头呢就即真的不足了。 嗯，见到其实卫生署有个回应都话，即系呢几只有二丙酚嘅名称嘅产品咧，都系属于处方药物啦。就话一般而言咧，处方药物可以由注册医生咧为提供医疗而供应，或者按照医生处方喺注册药剂师监督之下咧喺注册药房销售嘅。佢又好似冇即系咁样讲法，系咪即系话一定又系要麻醉科医生在场咧？其实呢个讲法有冇解释到佢自己作为一个医生已经可以做到呢一个过程咧？又 所以呢個咁，我亦都係就係講話，似乎而家喺香港咧，未有一個好明確嘅指示咧，或者指引咧，就一定要由麻醉師去施行呢個藥物，或者有麻醉師在場嘅時候咧，去施行呢個藥物。咁、 okay. 當然我估呢個都要由有關方面咧去再去檢視係咪足夠啦。不過我諗呢個個案咧，除咗係用呢個麻醉藥之外咧，其實喺個搶救嘅程序，可能都係有一定嘅問題或風險喺度嘅。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呢，即係政府係要去訂立一個叫私人醫療機構條例呢，其實就正正係要去監管一啲進行一啲有風險程序嘅尤其是日間醫療中心，包括咗檢即係去監管返佢嗰個人手啊、設施啊，或者係有冇一啲嘅既定嘅程序呢去處理啲相關嘅風險，譬如話如果做麻醉程序或者做呢啲胃鏡嘅程序，咁如果出現咗風險嘅時候，有冇足夠嘅設備、設施、人手、器材各樣嘢去即係進行個搶救咧？呢、這、一個都係即係要探討嘅其中一個議題嚟嘅。 嗯，我見其實今次事件係咪都有提及過呢一間中心個牌照問題？你哋都有啲懷疑咁樣？ 係冇錯。其實條例咧係喺2018年嘅11月即係已經通過咗立法會啦。不過咧就當時大家嗰個討論就話都需要用大概3年時間咧去。即係全面咁去落實嗰個條例，包括咗呢啲嘅私營醫療機構啊、日間醫療中心啊、診所啊、醫院咧，就要分階段咁樣進行個註冊啦。註冊之後咧，就可以正式咁樣去即係施行嗰條條例裡面有一個條款咧，就叫無牌經營嘅。如果無牌經營咧，就要即係被判罰款或者係監禁咁樣啦。咁但係呢個即係罰則咧。而家就要去到明年嘅6月30日先至執行，即係話喺現階段，如果有任何嘅中心係無牌經營嘅話咧，其實佢係未需要咧去即係承受任何嘅罰則嘅。咁所以呢點咧，我哋都有疑問，就係咁呢個中心喺即係當時事發嘅時候，係唔係有任何揸住任何牌照咧，抑或真係無牌經營咧？咁衞生署後嚟都有覆翻即係提供翻資料咧，就係、是。其實呢個中心咧，當時候係即係持有一個叫暫准嘅牌照嘅，咁即係話咧喺2018年以前已經係營運緊嘅中心咧，其實佢哋可以喺即係舊年嘅1月到4月期間申請一個暫准嘅牌照，咁等到佢個正式牌照出咗咧，就先至替換，又或者佢申請唔到啦，就即係變咗就唔可以去營運啦咁樣。咁如果佢當時候係揸住個暫准牌照咧，其實亦都要依從翻。衛生署發出的一個叫日間醫療中心的實務守則咧， 就要去運作嘅。咁而家亦都要睇啦，就係、是、究竟佢當時嗰個情況有冇違反到呢個實務守則咧？咁衛生署就我哋了解咧，就應該而家係即係進行緊呢方面嘅調查嘅。 嗯，因為我見衛生署個回應就好得意，佢就話根據本署記錄啦，位於即係嗰個地址嘅處所咧，係未曾佢講緊咧嗰個中心啊，講緊海洋中心、尖沙咀海洋中心15樓咧嘅呢一個單位咧，就話嗰呢個處所係未曾領有日間醫療中心嘅牌照。然而一間咧早前位於同樣海洋中心嘅13樓，一間咧叫做上正外科手術及內窺鏡中心的處所呢，就曾經在今年1月1日至9月20日期間是攞過這個日間醫療中心暫准的牌照，即是他有答過兩個的情況的，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 因為事發的時候呢，死者就是在即是13樓那個舊的處所呢是接受這個程序的，所以當時他是持有那個即是暫准的牌照，而去到9月呢，其實他就搬了上去15樓，咁所以而家即係現址嗰個地方呢，其實就冇攞任何牌照，亦都冇申請緊即係嗰個暫准牌照嘅。咁我諗呢個亦都係有即係似乎另一方面呢，衛生署要去調查啦，就係喺網頁上面資料顯示呢，其實呢一個上證外科手術及內窺鏡中心呢，其實仍然都係提供緊一個即係內窺鏡嘅服務嘅。咁但係如果佢冇任何嘅牌照，亦都唔係註冊嘅一個中心，佢亦都冇任何即係而家即係有個暫准牌照咧，其實亦都唔應該咧係提供呢個方面嘅即係醫療程序嘅，所以衛生署亦都應該要即係就住呢方面去進行個調查咯。 嗯，整體嚟講啦，嚟緊會點樣跟進咧？或者黎太會希望即係對於機構方面有啲乜嘢嘅訴求咧？阿黎太。 是我希望呢警方嗰方面佢哋可以盡快呢去幫我調查，因為其實事故到而家差唔多半年時間，我有接住同警方聯絡，但係佢哋俾我個答覆都係佢哋要等解剖報告，冇解剖報告呢佢哋就暫時唔會去做任何行動。咁但係好似頭先主持你所講啦，其實嗰、那個醫療機構佢已經搬咗，咁我好相信即係如果佢搬咗有好多文件啊或者儀器啊，有可能會找不到，咁到時我哋即係可以知道嘅嘢又會係更加少咗。咁我好希望警方佢哋可以快啲去幫手調查，去即係幫我還我一個真相，知道到底發生乜嘢事，點解我先生可以因為做一個咁簡單嘅腸胃鏡檢查，然之後就死咗。 嗯 ，OK， 彭洪昌咧。 我谂除咗系头先提及个卫生署做调查啦，警方亦都要做调查啦。而警方调查方向咧，我哋都希望咧能够包括咗一个刑事责任嘅方向嘅，因为而家警方个调查纯粹就咗一个死亡事件咁样去，即系向死因庭汇报进行个调查啫。咁但系即系如果睇翻呢次事件同以往发生过嘅即系涉及到医生令到病人死亡嘅情况咧，其實都有相類似的情況的，所以都是有一個刑事責任在這裡，警方應該要向這個方向調查。另外就衛生醫委會和護士管理局呢，就家屬都分別去信了，希望他們都就著涉案的醫生和護士有沒有在那方面即專業失當呢，是再做一個調查的。 嗯 ,OK。好，唔該晒彭洪昌和黎太，唔該晒兩位，多謝你哋今日接受訪問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對於呢個嘅醫療嘅事故啦，頭先亦都講到疫情嘅情況啦，亦都有虐兒嘅案件，頭先就係同大家討論過啦。你又點睇1872311？有黎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早晨。 早晨，請講。 主持可唔可以俾多啲時間我講咧？ 請講，係。 我咧就早3-4個月前咧，已經係俾你哋嗰啲廣播咧嗰啲咁樣嘅誤導咗，我已經打咗2針噶啦。而家咧覺得有啲嘢好似唔屬於我嘅嘢喺個身體度，搞到我咧就日日心驚驚，唔知幾時會死，造成我咧就變咗血壓高。本來我係一個健康好正常嘅人。 即所以你而家系血压高咗，因为 系啊系咯， 几时开始啊？ 即系打咗嗰啲咁样嘅伏必泰咯，呢啲系嘛？你即系唔好咁洗脑式咁嘅叫我哋打针啊！电视又咁，你哋电台又系咁，嗰啲咁嘅叫做专家又系咁，仲有好多咧叫阿袁国勇去。飞机你系检查得咁紧要，但系地铁啊、巴士嗰啲咧。 咁人逼嘅咧，咁你又唔去調查？因為我日日翻工都要又搭巴士又搭地鐵嘅，你叫佢搭話嗰啲舊嘅線，好似觀塘線啊、荃灣線啊、中港島嘅中環線啊，放工時間啲人又逼到咧，你仲慘過沙甸魚嘅。嗰度好容易感染病毒嘅，尤其是咧嗰啲荃灣線嗰啲咧，你早幾個月咁熱嘅咧，佢嗰啲車廂舊啊，冷氣又唔夠嘅，人咁逼嘅，嗰度好易確診噶嘛？點解佢又唔去調查咧？ 黎生，我想問咧，你頭先話打完針之後血壓高咗咧，你係有睇到醫生？醫生有冇講話係有冇啲咩原因咁樣噶？ 都冇啊！呢啲因為我都係長者咧，已經係好注重嘅身體健康咧，就去嘅。檢查身體，又就抽血，又驗大小便啊，嗰啲咁都做足噶啦。其他嘅冇事，就係而家就血壓高咯。我可能係即係打咗呢啲疫苗咧，就個心理影響咯。 OK， 好啊，唔該曬黎生佢嘅分享，不過佢自己一個嘅經歷啦。咁啊，阿黎生嘅咁啊，另外仲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 係，陳先生請講。 系，早晨，先生。系，嗱，我哋航运交通界嘅，我就想讲讲咧，即系政府尤其是即系防疫部门咧，就成日就讲话机组嗰个风险好高嗰度咧。咁我亦都想话，即系澄清一下吓，即系唔好一刀切。其实除咗我哋讲嘅客机之外咧，货机嘅机师我哋亦都有分，即系我哋话系短途嘅即日往返嘅，同埋需要喺外地过夜嘅，两者个风险系数系不同嘅。即系你好难用同一个防疫措施去对晒两种唔同嘅机制，因为咁样咧系对成个物流啊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大家都知道而家香港除咗我哋嘅叫做副食品又好食材嗰啲必需品，我哋嘅医疗体系入边好多嘅物品都系需要靠空运咁样翻翻嚟嘅。咁而尤其是而家嗰啲所谓嘅短途嘅，即系譬如话我举个例啊，去泰国曼谷咁样即系往返嘅机制。其实佢哋系冇接触到当地人嘅，啊呢啲样嘢可能一般嘅民众或者防疫部门都未必完全了解。佢哋去到系全部系着晒嗰啲 PPE 嗰啲防护装备，咁佢同当地人嘅文件交收都唔会接触到嘅。当地人所有嘅文件交收系放喺嗰个机舱嗰、那个货机嘅机舱入边之后咧，佢哋落咗机啦，机师先走出嚟。先至再噴嗰啲消毒嗰啲嘢之後，先至掂嗰啲文件，而且戴曬手套嗰啲去簽。簽完之後係放翻喺嗰度，跟住佢哋入翻機艙閂埋門。咁當地嘅嗰啲工作人員先上嚟收翻曬啲文件。而以前由機師喺個機底下面做嗰個叫做臨飛行前嘅一個檢查嘅時候，而家都唔由機師做啦。我哋都委託當地嘅工程人員去做。所以整个过程是没有跟当地人有一个密切的一个接触在这里。如果我们说将这些机师我们机组人员都要用同一套这样的很严格的一个防疫标准的话呢，那其实就不必要。但我很同意刚才梁医生所讲的，就是说而家对于机师他们譬如说那些尤其是现在过节这样，是不是那些这样的 party 那些我们要严格控制，我同意的。这些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管制，包括香港本土要安心出行是不是要再严格地去执行，看有没有人偷鸡不做，那些我想我都同意。但是如果用一刀切的方法所有的机师都这样呢，我觉得就值得商榷了。 好啊，唔該曬，陳生都係話唔好一刀切處理曬所有機組人員啦，因為成個風險嘅處理係有唔同嘅。唔該曬，陳生，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張鳳平。 好多人都對學習心理學感到興趣，有人認為心理學入門應該揾大學教科書嚟睇，先打好基礎。但其實由科普書出發，先感受心理學嘅魅力。有兴趣再学背后的学术基础都未迟。今日介绍的《生存的十二条法则》12 Rules of Life, An Antidote to Chaos, 由乔丹·彼得森 Jordan B. Peterson 所著，是一本学术水准高、趣味实用兼备的好书。书本分为12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是作者根据心理学研究对人生所作出的告诫。第一条告诫很简单， 就是要企直挺胸。 为什么我们应该站好？可以由龙虾开始讲起。虽然龙虾是独居的低等生物，但是原来它们也有非常根深蒂固的脑神经机制，将不同龙虾分为不同的社会阶级。龙虾之中的强者挺直腰背，散发摄人的气息。当同其他龙虾碰头争夺异性或者居所，很多时候根本不用打交，只需要看看对方的姿势就高下立见了。人虽然同龙虾有很多不同，但是其实区分阶级的机制别无二致，是极根深蒂固的生物本能。所以如果你卷缩身体，就是向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发放我是弱者的讯息。这个不单止是给其他人看，亦都是俾自己睇。昂首挺胸嘅姿势会影响你嘅脑神经机制，亦都令到你更加自信松容。 心灵鸡汤成日话唔好比较，但知道由龙虾到人嘅脑袋都有着类似嘅回路，就知道阶级系无可避免。咁倒不如发奋图强，感受升级嘅过程，自强更容易得到满足，亦更符合现实。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存的十二法则》，作者乔丹·彼得森，由大家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但渔护署早前就话正考虑不再接收一些没有合理原因而被狗主放弃饲养的狗只的。申诉专员公署早前就话不评论渔护署的决定，但认为实行之前必须要先加强对于狗主的法律责任规管。亦都讲到话渔护署有关狗主责任的规管工作做了一个主动调查报告，指出过去十年签发的狗只牌照入面有两成六都是过了期的，未续牌入面有近三成已经是过了期五年以上的。对于这个情况，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聊一下。电话旁边有无骸守护者的义工陆家捷，早晨。 早晨。 早晨陆家捷。先讲一下申诉专员公署那个调查报告讲了那个数字先，说一些过期的狗只牌照过去十年来讲有两成六都是过期，有些还成过了五年以上。这个以你了解是不是都是类似的感，还有为什么会过期过那么久都没人知道的呢？好像 呢、这个情况系好普遍，因为通常我哋做譬如我哋系捕捉啲流浪动物啦，我哋捕捉咗之后，我发觉我哋会第一时间同佢扫晶片啦，咁我哋发觉系会有晶片嘅，咁但系当我 check 翻渔护署咧，就发觉好多时候系搵唔到救主，原因系失咗联络啦，甚至乎系搬咗屋啦，电话改咗咁样，咁其实佢哋过好多时候个支针亦都过咗期，个针过咗期即系话个支封咗定针啦，即系三年就封咗定咁过咗期，咁即系话狗牌已经过咗期啦。 其实而家嗰个所谓牌咧，俾大家认识一下先，即系咪话超过五个月大嘅狗就要领牌啦，植入晶片啦，打呢个狂犬病嘅疫苗，咁然后就几耐要续一次牌嘅？ 通常系三年一次牌。 三年一次，咁但系如果唔续牌嘅话，系渔护署会唔会即系有啲跟进嘅工作？ 通常你个牌差唔多到期咧，渔护署会出信通知你，你以下狗只晶片号码几多号就差唔多到期啦，咁请你同佢续牌咯。咁但係如果你唔同佢續牌，通常都冇咩跟進。依樣嘢都係因為好多狗主亦都覺得件事唔嚴重啦，因為通常譬如運輸處咁，如果你更改咗地址，72小時你要通報運輸處嘅。咁但係因為香港有狂犬病條例，所以先至需要打晶片同打瘋狗症針啦。之前有狂犬病，而家已經冇咗，咁大家都疏忽咗，覺得依樣嘢唔係好重要嘅一件事啦。直至只狗有事發生，譬如話咬到人啦。或者有啲咩特別事發生，需要先攞呢個狗牌出嚟，先發覺原來過咗期好耐啦。 你覺得漁護署可以點？因為我見到申訴專員公署就話漁護署過於被動，認唔認同呢個指控啦？咁另外覺得點樣可以即係處理而家好多狗隻嘅牌照過期都未有處理嘅問題咧？ 其實我相信依樣嘢除咗教育之外，係需要譬如出信嗰方面要做，譬如短信啦，譬如用电话嘅短信通知，好似之前我哋做选举，我都接收到个短信叫我去选啦，咁其实呢样嘢系会提醒狗主啦。好多狗主未必系刻意唔去续牌嘅，因为其实你有狗牌先代表个狗主自己已经主动即系攞咗牌啦，同只狗佢关注只狗，好多时候系佢唔记得咗啦、忘啦，甚至乎系要三年一次，事实你真系比较。耐啲啊！咁佢三年前嘅事，可能佢冇抹低記得到咯。 咁就算通訊方面，好多時候佢改咗地址，亦都冇好主動咁 update 翻業務處更改地址或者個人資料或者電話，咁所以好多時候就會失聯。 唔更新呢啲資料係業務處亦都唔會知道，或者有冇後果嘅咧？如果被發現係好耐都唔更新嘅話又？ 咁最多的後果就係你隻狗過咗牌，而你隻狗譬如咬親人，咁跟住漁護署揾你嗰時，發覺原來你個牌過咗，咁可能會採取檢控。 嗯嗯嗯，嗱今次 考過 嚇。嗯，今次我見申訴專員個報告咧，提到話棄養嘅狗隻入邊咧，有超過六成都係冇一個有效牌照嘅咁。有啲人就話啊，其實係咪即係調轉諗，就係因為呢啲牌照過期都冇人知道，咁令到嗰啲棄養或者即係流浪狗嘅問題係有機會會增加咧？你覺得嗰個因果關係有冇可能係咁咧？ 冇錯，絕對係咁樣。因為譬如我哋捉到流浪動物，我哋發覺譬如流浪動物好得兩種啦，香港第一就係世世代代咧山上面流浪啊，冇豬肉咁一路生一路死一路生一路死，嗰啲係流浪動物啦。另外一種就係之前係寵物嚟嘅，係家狗嚟嘅，係走失咗或者俾人遺棄，刻意俾人抌喺街度，咁跟住佢自己流浪就變成流浪動物。咁其實我哋做嘅個案入邊好多都係有晶片，但係揾唔到主人。 所以你覺得可以點樣做多啲咧？即係針對呢一方面，即係而家用個牌照，從而有可能令到嗰啲棄養嘅情況或者問題會增加嘅時候。 這個問題需要去立法方面又要做好多嘢啦。棄養亦都唔係咁容易成功檢控到啊，因為好多時候呢樣嘢要即係好證據確鑿咁，但係因為只狗又唔識講嘢。譬如喺街捉到只狗係我晶片嘅，咁你都唔可能話只狗係我棄養啊，可能係走失啦，可能係有好多原因啦。咁所以呢樣嘢個檢控個門檻係比較高啲，咁我相信即係過往亦都呢樣嘢導致漁護署好難檢控到人棄養。 嗯，我見話漁護署話其實睇翻話過去五年啦，即係喺個報告裏面提到，漁護署過去五年都冇因為蓄意棄掉狗隻而提出檢控喎，這個情況你又點睇咧？以你了解係 我哋覺得係好嚴重嘅棄養問題，因為我哋譬如義工去，譬如救一隻狗或者又熟一隻狗啦，去漁護處，咁好多時候我哋就會俾佢罰嘅，嚇，即係我哋話我係狗主，希望隻狗可以攞到出嚟喺漁護處捉咗之後，因為佢有人道毀滅呢樣嘢，我哋擔心隻狗嘅安全，咁我哋知道隻狗，譬如我哋嘗試攞只狗出嚟啦，咁就是我係狗主啦，咁樣，咁就攞到隻狗出嚟， 即係你哋聲稱係狗主做，其實 聲稱係狗主，咁樣大家都明白點樣做嘅啦，好多時候，嚇，咁就係因為正正係呢樣嘢，咁。如果隻狗係真係係譬如有主人嘅，而佢亦都冇做到任何即係跟即係 update 翻資料啊，其實呢隻狗其實好明顯已經係流浪啦，即係喺法律上已經係流浪啦。 OK， 好啊，唔該曬阿陸家捷啊，同你傾到呢度。陸家捷咧就係無鞋守護者嘅義工嚟嘅。嗱，見到漁護署都話啦，本署係接納公署提出嘅所有建議，並會咧係盡快落實嘅。本署咧會喺狗隻牌照到期前兩個月咧，以郵寄信件以及係電郵方式通知狗隻牌照嘅持有人，提醒佢哋其狗隻嘅牌照咧即將到期。本署會修改咧狗隻牌照申請表格啦，通知入邊咧會清楚闡明咧違反規定需要承擔嘅法律後果，这个就是渔护署的回应来的。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差不多了。